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我市各主要路口路段车辆行驶基本正常。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改变生活，音乐打开世界，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车人合一的最好表达。对了，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汽车音乐会又同大家见面了。我是陈斌，今天呢是10月4号星期四，国庆小长假已经过半了，你呢此时此刻正在游玩的路上，还是准备出发呢？在11期间呢，本市机动车不受尾号限行限制，高速路免费通过，真的是大大的福利呢。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开车的朋友要小心驾驶。好了，先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11长假行车要特别注意安全，今天来讲到的是高速逆行、倒车或者掉头，都是绝对不能做的。高速路上逆行或者倒车都非常的危险，交规规定高速路上逆行或者倒车直接扣12分，没商量哦。还有就是超速抢道了，驾驶载客载货汽车、校车等车辆在高速公路超过规定时速20%以上扣12分，驾驶其他机动车超过50%以上的记12分，所以飙车真的是不可取的。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要小心驾驶，如果出现任何事故都会让你这个假期过得很不愉快，对不对？转换一下心情吧，说点快乐的事情。下一个时段将为大家来推荐适合京郊自驾游的好去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0到底16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20名 Jonas Blue Joy Jonas I See Love。 19名 林俊杰爱的鼓励。 18名 潘美辰写不完的爱。 17名 方大同好不容易。 16名 汪苏泷万有引力。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This is such a perfect place, I'm glad I found this with you, our love reflected in your face, only heaven can beat this view.Run and get lost in the crowd, into the light as the night's coming down. I'm the one. 这首歌就是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二十位的歌曲，来自 Jonas Blue 的这首 I See Love， 也是精灵旅程三的主题歌。歌曲直接揭开全剧主题，这次德古拉和他的怪兽家庭一起在游轮上度假，并且爱上了船长神秘的艾丽卡。那这次的精灵旅程三的视觉效果极为壮丽，故事节奏明快，精灵们的造型方式也更为有趣了。好了，继续攀升第十九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You ready? One, two, three, go! 来自林俊杰的爱的鼓励，上周第二十四名，本周上升五位，源自于他的专辑《新地球》当中。专辑所有封面完全回归林俊杰本身，捕捉他最真实的精神，用全正面的概念。 你像个果实，外表甜蜜，内在缺陷无比，你充满惊异，美丽的生命。一直一直一直看内容，一直一直

沉，写不完的爱。人生有许多我们爱而不得，也许这就是所谓的有缘无分吧。对于这样写不完的爱，有时候也只有一种无奈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在这里带着你，很值得，一直我会爱着你，幸福的心如生，一切都不可思议，因为爱的只有你，我已换了自己，我意识到好不容易，好不容易，好不容易爱到 好不容易，上周第26名，本周上升9位，来到第17位次。这首歌的旋律很温暖，歌词又细腻动人，可以听出方大同对于蓝调 R&B 非常纯熟的拿捏和诠释了。好了，继续攀升第16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翻开的歌来自汪苏泷的万有引力，前奏为了表达主题，特地使用乐器的 reverse 还有人声的叠加来制造万有引力的感觉。简单的。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

level, man, cause the swag that I'm dropping. I kill a game, kill a chillin' in a coffin. When I start it, ain't no stopping.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hey. Don't be acting like, don't be acting like you did, and now, like you did, and now, now, like you did, and now, like you did, and now. I'm one of a kind, got everybody in love, and I don't have to try. Do what I does. Don't have to tell me. I already know they all want me. 耳边这首歌曲上周第25名，本周上升10位，又是精灵旅社当中的主题歌了，来自 Becky G 还有 VAM 的这首 Problem。伴随着欢乐的音乐，影片各色怪物都结集在一起大联欢，连一向古板的德古拉伯爵也都忍不住亮嗓了，小伙伴们都呆住了。看来奶爸不仅要会换尿布、讲睡前故事，还要有帅帅的抽唱功夫呢。 I'm a monster, I'm a monster. 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20段，我是腾斌，继续攀升第14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自信平常不怕说出口，但在你身边时候突然感觉好害羞。 Boy, you make me so shy every time I walk by. 怎么我会变这样，身体不听我的，从来有过这感觉，其实失去控制。 Don't let you do me, I'm never shy, never felt this way, I'm out of control. 不知道不知道为什么 上周第27名，本周上升13位，来到第14位。这首歌曲的绚丽程度可与 Madonna 的时尚舞曲相媲美了呢。在演唱方面，在强调节奏感的同时，把对喜欢的人的不自然的感觉贴切的也表达出来。萧亚轩表白，好了，继续攀升第13名歌曲，要转换情绪了。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这世界充满悬念的生活，击打我的心，这是初次的感觉，好像天空般晴朗，只因那离人般的你， 好听的歌来自许巍的《晴朗》，也是上周全讯推荐的。其实无论歌曲的形式如何改变，最感动人的永远都还是对旧日时光的怀念，还有纯净感情的留恋。耳边这首歌上周全讯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二位，来自许巍的《晴朗》。好了，继续攀升第十一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大家非常熟悉的歌，不过是金海心重新演绎的，当然也加入他自己的理解和诠释。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金海心独特嗓音诠释的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也赋予这首歌曲全新的生命。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一位。 幸福的花儿心中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汽车音乐会，广告之后欢迎你随我进入到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小时。 在北京，秋天和爱情仿佛总是相依为命。小柯在2002年创作的歌曲《北京秋天的黄昏》正是这种情感交织的浪漫。虽说一年四季北京都有不同的美感，但秋天让北京多了一份诗人的气质。而小柯深情的嗓音唱出他脑海中的这段爱情故事，虽有遗憾，但还算圆满，各自心有归属，也是一种幸福。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近期我们将为您展示更多精彩作品。 记得吗？那天你等着我回家，就在北京的秋天的黄昏，你哭了。随着他去吧，反正已过去。在忧伤的青春的身旁睡吧，梦见你穿着红红的衣裳，和你出门时化的妆，拥着你问着你是不是爱我，你说是啊。想起年轻时滚烫的痴狂，那些相爱时受的伤，在这北京的秋天的黄昏，你冷吗？

全都摊开让你看，满天星星张大眼睛盯着我。 刚刚这首歌来自林俊杰的《就是我》，音乐制作人 Cass Wu 这次和林俊杰初次见面，合作起来却是水乳交融。两个 F 世代的创作人告诉你什么才是最硬的 F 世代音乐。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斌，你是谁？先进入到我们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来推荐适合京郊自驾的好去处。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来给大家介绍八达岭国家森林公园。老舍曾在《四世同堂》当中这样描述北京的秋天：中秋前后是北平最美丽的时候，天气正好，不冷不热，昼夜的长短也划分的平均，天是那么高，那么蓝，那么亮，好像在笑着告诉我们，在这些天里，大自然是不会给你什么威胁和伤害的。那西山北山的蓝色都加深了一些，每天傍晚呢还披上各色的霞衣，在这个景色迷人的秋季当中去寻找最美的秋色吧。今天为你推荐红叶相映的长城八达岭国家森林公园。八达岭国家森林公园位于万里长城八达岭和居庸关之间，总面积4.4万亩，最高峰海拔1238米，分布植物539种，动物158种，树木的绿化率高达96%。公园主要景区呢有红叶岭风景区、青龙谷风景区、丁香谷风景区，还有石峡风景区。今天又修建的中华第一条铁路人字形铁路也在公园境内。来此观红叶，不仅能一览秋色的红晕，更能体会到气概山河的壮志情怀呢。好了，赶快走起吧，十一的长假已经所剩不多了，正好适合到北京周边去转一转。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在这个时段要听到的是韩雪的《竹林风》。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听音乐，用力表达。 竹林风穿梭在阳光中，我能懂，轻抚我的是你存留的温柔。几个蓝天，要相信世界就在心里面。探索生命意义，可你看来耀眼。若你悲伤，我会用笑来为你改变。因为我心中秉承着信念，深呼吸一口气，可感受你的伴随心跳的思念。竹林风穿梭在阳光中。我的是你存留的温柔，竹林风回荡在空气中，在传送，想要分开的人迟早还是相逢。竹林风，它就是你和我爱情的天空。

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闪烁都是你今天给我的消息，思念化作绵羊群，钻进羊肠小径，告诉我不安的心全部都可以暂停。我想你，想着你，想到好想这样住进你，念着你，你奇迹一想你，想着你，想得好想这样住进你，念着你，你奇迹一般的生命。我爱你，爱着你，爱得好爱这样的自己，因为你灵魂拥抱活着的内心。我想你，做小精灵跑来通风报信，风里退潮的宁静，这一切都是因为你。 这首歌来自 TFBOYS 的小精灵，歌曲呢由苏打绿的主唱吴青峰作词编曲，为 TFBOYS 量身打造，也是苏打绿休团三年之际成为休团前为数不多的新曲之一了。好了，接下来分享钟欣桐的童花。钟欣桐用童花象征爱情，每一朵都是默默怒放，带着不畏波折的勇敢，这是阿娇这些年的心路写照。这首歌也奠定了整张专辑白色系的概念。好了，一起来分享吧，钟欣桐的童花。 当我渐渐明白，我应该 我来，摇晃的指尖并不是意外，风该来时终会来，终于发现我的表白不需要所有人明白，醒了你的存在，童话树下有一个女孩，不管未来晴天或阴霾，相信眼泪为了笑而来，永远只心盛开， 来自张欣彤的《藤花》。好了，正在他的是非常好听的汽车音乐会，听我们节目一定要完整收听哦。广告之后再回来。

着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偷瞄辣妹流口水，揍他几拳，捏他一把，问他懂不懂欣赏。 这首歌来自孙燕姿的《直来直往》，整首歌秉承了整张专辑欢快、随性、自由而又直接的风格，多元的乐风铺陈，音乐性很强，态度也很鲜明，歌词的意义和歌声呢更是连接无缝，而且表达了一种很直接的生活态度。好了，这里是汽车音乐会，继续来分享周董、周杰伦的《乌克丽丽》。 就是要听汽车听音乐会。